北京音乐广播， 音乐感动心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但是呢，每天在这一个小时跟大家相见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自嘲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之一。我觉得这句话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的，所以也分享给你们。上周六的时候，然后看了一下快乐大本营，诶，我就觉得其实整期节目呢都很有意思，但是其中有一点吸引了我，就是他们在游戏环节呢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问说你冷战多长时间，你觉得就是要分手了。让我觉得惊讶的是，有人居然写了很多很多天，有写3个月的，有写2个月的啊，当然也有写半天的，就是接受不了冷战的。我本人呢是不接受冷战的，但是我没想到，哎，原来真的有人可以接受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互动一下哈，那就是你能接受冷战吗？你如何对待冷战这件事情？而且我觉得这个冷战也分很多种，在不同的情感关系里面，这个冷战还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对于不同情感的接受度，就是冷战的接受度也不一样。在友情里面和爱情里面，包括亲情里面，可能我们能够接受的时长都不同。好啦，那就等待着大家的互动和答案吧。那依然是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来跟我互动，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想看视频的朋友，我想再过2分钟吧，打开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。今晚的开场曲来自弦子的舍不得。 我的手心是空空的，我知道 是时间回不去了，爱你很值得，只是该停了，没有我你 这首歌来自弦子，舍不得。其实呢，当年这首歌也是很火的，就即便是现在，我觉得只要当时听过这首歌的，那再听到它都会哎有一瞬间的恍然大悟，哦，这不是当年的那首吗？是的，舍不得。为什么会放这样的一首歌当开场曲呢？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冷战，但是我觉得像冷战也好，或者说是吵架也好，先认输的那个人一定是更舍不得的那个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先低头或者是先缓和关系都不算是说哎，是不是这样就低对方一等了，千万不要这么想。因为爱情，尤其是在爱情上面，这个是一定要学会经营的。来吧，看看大家对于冷战都持怎样的观点呢？刚才看到宋燕君说有效沟通是解决问题的，但是这是最基本的方法，不能接受冷战，冷战就等于冷暴力。对，其实冷战呢，就是那天看节目上也说，因为请了两对夫妇嘛，然后其中就有包贝尔和包文婧这一对夫妻，结果呢，对于冷战，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相反的意见。包文婧呢就觉得，只要你半天不跟我说话，我就认为你是在冷战，你这就是冷暴力，所以呢，我就接受不了，那我就默认你是要想跟我分手。但是呢，包贝尔作为男性，他就会觉得，其实我并不是冷暴力，因为我觉得跟你说话就是就这个问题再去讨论，你还是会发火，然后呢你会说我，然后会训斥我，那我就不去触你这个眉头，然后我就该打游戏打游戏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。可是就是因为认知的不同步，然后又不沟通，所以导致两个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观点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哦。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是不能接受冷战的。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即便对方想要冷战，就比如说冷冷的不搭理我呀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也会反正就是没事找事儿呗，找茬，总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，我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。好啦，继续来在音乐当中体会冷战的味道。第二首还是跟冷有关，来自陈奕迅，最冷一天。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，但愿我一样伴你行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，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。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，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。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，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。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，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，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，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。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，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，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，但怕思念。 愿会及时拥抱入眠，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，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。笑声像一滴滴吻，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，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。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，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。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，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。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，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，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，但怕思念。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，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，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。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，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，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，但怕思念。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，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，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。 最冷一天，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，这个是陈奕迅的版本哈。回答一下刚才抖音上的一位朋友大自然美，他说问这首歌的名字，现在应该听到了吧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哈，可以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面，想听就听。来看看大家对于冷战，刚才看到小萌说，他说我是不能接受冷战的，因为觉得这样冷战呢不光是伤神，更重要的是伤心。是，其实一般我觉得可能女生能接受冷战的比较少，因为我是觉得，因为女生是比较容易想很多的，就比如说这个男生突然间不理你了，或者说他开始跟你冷战，然后女生呢如果脾气暴一点呢，就会觉得哎，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矫情呢，对不对，你有什么理由跟我冷战呢，所以他就会觉得很不爽。那如果要是多愁善感型，就会觉得啊，你为什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冷淡，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，那你为什么不说呢？而且有的时候呢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可能有些男生也是，就是不能接受冷战，有的女孩子可能就是心情不爽的时候，突然间就不想理人，那男生就可能反应没有女生那么敏捷哈，没有那么的细腻，他就会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可能时间长了，如果你不沟通，不说明的话，那真的会造成一定的误会啊。刚才看到生如夏花，他说我和我老爸冷战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还没有破冰呢。哎，这个都是亲人啊，哎，这就是亲情当中的冷战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但我觉得呢，总是这样冷战确实很伤感情，还是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沟通方式。香琪是说，如果异地还冷战的话，那是不是离分手不远了呢？其实我觉得异地更需要非常良性的沟通，因为本身你就是异地就见不着面。自由行冷战到底咋了嘛，呵，这是一个冷战的爱好者，支持冷战的用户9192，他说双标如我， 感觉自己挺容易生气的，然后生了气就冷战，不想理对方。但是如果男朋友要是跟我冷战，那我就受不了。唉，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呢，是吧？理解理解。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总是这样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突然间展现自己善解人意的一面，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哇，感觉你整个人都在发光。来吧，银河低听，来自房东的猫。一首来自房东的猫，银河低听，又是那种上世纪80年代的复古 disco 那种曲风。其实现在来听一听的话，还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新颖。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时尚就是一个圈，流行来流行去，哎，又回来了。所以呢，有一个词叫复古回潮。刚才 stream 也说，之前呢，最近在广播里面听到了好几首房猫的歌，从不熟悉到越来越有好感。所以说好的歌曲呢会慢慢的去被大家所接受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当然希望这个我选的歌大家也能够喜欢。那下一首我觉得应该也会让大家喜欢吧，郭顶。我很喜欢他的歌，很有自己的风格，而且呢每一首都是不一样的，绝对不雷同。这首歌叫做懂得寂寞。 梦，在角落孤单的那双人桌，这生活画着你的轮廓，人世间流过，等待一个如果，还是寂寞，还是寂寞，时间没有让我解脱，固执的找一个所谓的结果，隐藏失落，还是寂寞，懂得寂寞，就单独自看一场烟火绽放。 喜欢寂寞，这首歌来自郭顶。哦，不是喜欢寂寞，是懂得寂寞。哎呀，关于寂寞的歌太多了，什么寂寞寂寞就好啊，还真的有喜欢寂寞这首歌，我们之前也放过，然后还有这首懂得寂寞。如果要是在冷战期间，那我觉得应该是很寂寞的。就有些时候呢，如果要是一个脾气比较怎么说呢，喜欢冷战 或者说这个脾气人比较冷，然后呢也能沉得住气，和一个暴脾气，那这两个人相处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因为刚才其实在抖音上面大家也在探讨一些问题，就是说在一段恋爱或者是婚姻关系当中，其实有些时候呢冷暴力要更可怕，也更要值得注意。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像冷战，当然它也不能算是冷暴力哈，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习惯于冷战，其实一开始呢如果两个人谁都不低头，那你跟我冷战是吧，我比你更冷，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，本来可能是一件小事儿，但是你冷战的时间长了，它绝对会变成一件大事，因为这个本质就变了。所以两个人呢一定要找好这样的一个平衡。但是也不能说一方总是其中的一方去主动缓和，那时间长了他也会累啊，凭什么我总是主动缓和呢，对不对？那擅长冷战的人你怎么去对待他们，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方法的。反正我觉得打引号的啊，以暴制暴，如果一个人特别擅长冷战的话，那你就一定要让这件事情爆发，然后再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。可能一开始这个喜欢冷战的人受不了，可是时间一长他也就习惯了，而且冷战的情况会减缓很多哟。好啦，也期待着大家对付对待冷战的一些看法和办法。那我们就转个身，稍后回来。 空调调高一度，践行小节约，节能环保健康，促进大文明。 即日起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北京市商务局主办、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。 找到一个，又找到一个， 干啥呢？ 寻宝呢。 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，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，万元现金礼包，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。 听听 FM， 咱们寻宝走起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，现在是23点31分，大家晚上好。哦，应该说是大家午夜好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晚上依然陪伴着大家，想知道各位现在正在做什么，你的心情如何，也欢迎打卡心情日记。刚才看到小萌说我刚刷完手串，说这个爱好也是没谁了。哎，我其实也挺好奇的，因为刷手串，我知道很多北京人喜欢盘串，对吧？然后呢这个刷手串当然也是其中的这工序之一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女生喜欢的会少一些，所以我觉得挺新奇的。不过什么样的爱好我们都值得去尊重和发扬一下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，你能够接受冷战吗？或者说你如何去对待冷战这件事情？如果你遭受了别人的冷战，你会怎么样？那关于冷战在不同的关系当中，亲情、友情和爱情当中，那你是不是会区别对待呢？好了，好像听起来有一点多，但是 归根到底就是冷战这个主题。欢迎跟我互动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，跟我文字互动。那如果你想看视频，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。下半段第一首盲盒出场，这首歌有一定的年代感，并且还算是比较小众，那就看看谁能够答对咯。提示一下，跟今晚的话题有关。 白天那些认真，关起门，房间慢慢转暗，不开灯，看着夜色下沉。是两个人，不关乎缘分不缘分，除非可以想是真分真，重叠着每一分。你是否也觉得冷？心事是两个人，不关乎缘分不缘分，除非可以想是真分真，重叠过这一生。你是否也觉得冷？心是否 今晚的盲盒又被我们的 SHE 给拆分走了，就是我们限定的盲盒 SHE 啊，我们的山外有山，泪落心田，还有棉花糖。没错，这首歌是莫文蔚的一首冷，可以算是冷门歌曲了，而且距离现在也有很多年了，1999年的歌。看到小薇说我在涂眼霜，我真的是特别羡慕这样能够坚持涂眼霜的人，因为我是每天都忘，我每天哎呀，就偶尔看到自己的眼袋和黑眼圈，我就想我应该这个抹点眼霜，然后每天坚持一下，最多坚持一天，然后第二天就忘了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拯救回来，导致现在越来越严重。所以呢，提示大家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这个眼霜啊是一定要坚持下来，坚持抹。还有我的碎片说，我什么也没干，刚刚步行回来，正在发呆听节目当中。好的，现在有多少朋友，我发现通过大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判断出来，基本上大家都在家里，然后用收音机或者是用我们的听听 FM 来听午夜情歌，这样很好，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很放松。来吧，继续听歌还有话题。小薇说我不盘串儿，但是我盘葫芦，给你看看我的小葫芦，哇好亮啊，好可爱呀、啊、天哪，好 Q， 就是难得看到这么又圆又亮的，就葫芦娃都没有这么圆，品相很好啊，虽然我不懂。好，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互动，来打卡心情日记或者互动话题都可以。来听一首甜甜的歌吧，今天晚上呢听了太多关于冷或者是关于这个失恋啊分手的歌曲，我们不能这么不温暖，所以要来一首温暖的，把最好的都给你，来自余佳韵。 在世界里，拥挤人海里，每个翻来覆去，全都关于你。我多想告诉你，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，我的幽默风趣，全都属于你。不偏不倚，沿着你的轨迹，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。海边的风，屋檐的雨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，没告诉你，都是我说不出口的。海边的风，屋檐的雨，兜兜转转。 转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把不曾美好的回忆都给你，每个思念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。你别担心，担心我会不自然变离去，想你的我总怕来不及，多想和你老去一睡不醒。海边的风，屋檐的雨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把我最美好的回忆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。你别担心，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。 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依然要分享几句很有道理的话。人会因为嘴硬失去很多东西。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那一个，却是你再也遇不到的那个。错过的人就再也不能回头，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知后觉。如果你不懂得珍惜我，我又何必珍惜这段情。余生把爱留给值得的人，把真心留给懂得的人。热脸贴冷屁股的事情再也不要去做了。愿喜欢和合适撞个满怀。 Thank you. 这首歌来自深白色二人组冷火 Cold Fire， 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对冲，又是冷又是火。但有的人就是这样啊，表面非常的冷，但是呢内心却非常的火热。哎，总是这样外冷内热嘛，是不是？来，今天呢我们来继续互动这话题，也可以看看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做什么，有聊歌曲的，有下单的，还有聊着我们的日常的。收到了新田的订单，我们的订单会在72小时或者是144小时之内生效，给大家发出。还有在抖音上面正在互动的这些老朋友们，每天晚上看到大家都觉得特别的心安，因为熟悉的名字，熟悉的语气，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就并没有见过嘛，但是依然会觉得十分亲切。有些歌曲也是这样，不论你听多少遍，听到它你还是会觉得很亲切，甚至是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。来吧，那我们就再来听一首寂寞的歌，来自 Hebe 田馥甄，寂寞寂寞就好。 寂寞寂寞就好，来自田馥甄，这首歌也很多人喜欢，反正呢就是放的时候每当听到它就可以一起跟唱了。也欢迎有不断的有新朋友来收听到我们的午夜情歌，能在晚上陪伴到大家，被你们听到，我觉得是我的幸运，也希望你们能够一如既往的喜欢和支持。好啦，又到了我们该说晚安和再见的时候，最后一首晚安曲，想了想，其实剩下的两首歌呢可能都是那种比较悲伤的，但是还是放一首慢慢吧，来自张学友的歌曲，因为也是映衬今晚的主题嘛。既然是冷战，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处理不好的话，那么真的就是慢慢慢慢这个爱就消失了。所以虽然说我们今晚聊的是冷战，可是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正确的去对待，一时的脾气谁都有，可是如果你要想要让这段关系长久的话，觉得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话，那么还是要有有效的沟通，尽量去平心静气，好好的谈一谈，我想冷战也会慢慢变得温暖。今晚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，我是道道，明天见，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。 付出一生收回几成，情不能分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，怎爱一回竟是伤痕，泪慢慢流慢慢生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，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何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，慢慢熟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，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何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，